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01集。这些人，唐十七只认得一半，但他知道，他们都是齐兰新任八部。站在过道另一头的那两个是钱达婆和罗家，靠在门柱上的是锦纳罗。锦纳罗是他的老相识，但他早就不敢和他说话了。迦楼罗不在其中，不知道被派去了哪里。能当迦楼罗的一向是齐兰最强的刺客，大约是去杀什么重要的人物了吧。黑袍人出来，一众黑道纷纷哑了似的，形意顿时静了。昏暗的烛火照着二楼的黑袍人，他们的影子阴森高大，一直挨到屋顶，森然的白瓷面具面无表情地看着底下人，让人觉得心惊胆战。有个扛大刀的大着胆子走出来，仰头望向中间那个黑袍人，说道： 段先生，半个月前你们杰兰发布追杀令，追杀杰兰叛徒夏侯炼，现在人已带到，你承诺给咱们的极乐果该给了吧。 段九的目光在底下三个人身上扫了一圈，默然道： 三个夏侯炼，哼，我只知道夏侯炼会易容术，却不知他会分身术。 这无名鬼变幻多端，实在难辨，这三个已经是我们能寻到最与无名鬼相似的了。 扛大刀的挨个指着道： 他们仨都叫夏侯炼，左边这个和无名鬼一样，喜欢用东瀛刀，刀法也十分出众，小人折损了十多个弟子才把他逮着。中间这个会易容术，还会缩骨功，最右边这个机关术了得，据说去过巴蜀学艺的。我们找了这么久才找到这三个，总有一个是他。 段九低低笑了两声，笑声在面具底下闷闷作响。 他们没有一个是夏侯炼， 段九说道， 不过宁错杀一万，不放过一个。 段九抬起右手做了个手势，锦纳罗直起身，鹞子一般从栏杆处翻了下去，他稳稳地落在地上，拔出黑袍下的一柄长刀。那三个人纷纷变色，大声求饶： 大侠饶命！ 锦纳罗单手拎起一人，那人打着寒战，在他的手中像一只待宰的野鸡。锦纳罗长刀一割，唐十七听见一个阴寒而又黏腻的声音，仿佛丝帛被撕裂。他甚至能想象出肌理被刀刃割断，筋肉在刃下缓缓分离，鲜血如泉。锦纳罗的白瓷面具染红了一角。段九的声音响起： 我本欲立夏侯炼为住持祭祀，谁知此人取得七月半的解药，叛离伽蓝。按伽蓝四规，抗者逆，逃者鞭，逆者杀，叛者诛。夏侯炼叛逃至今已有四年有余，视为伽蓝叛逆，杀无赦。尔等谁为伽蓝带来夏侯炼项上人头，极乐国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。今日虽诸位不曾取得夏侯炼首级，但为答谢诸位尽心尽力，伽蓝依然将极乐果奉上，还望诸位今后继续为伽蓝效忠。 段九说完，钱达婆和罗家从屋里搬出一个半人高的檀木箱子，里面装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药丸，在烛光中光泽涌动，底下的人很快露出贪婪的神色， 极乐果，伽蓝用来替代七月半的饮药。听说它的原料和七月半一样，隐性却大了十倍。可它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不是隐性，而是它能带给人难以想象的快乐，比和女人上床还要爽无数倍。它能让人看到幻觉，仿佛进入了极乐世界，是所有人毕生汲汲以求的渴望。上个月，唐十七在鸭角山行役，看见一个刺客忘记把自己关好，吃了极乐果之后癫狂地从屋里跑出来，上了悬崖，一头扎进云烟里。没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唐十七也不想知道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荷包，里面装了五颗极乐果，是他下一年的粪便。极乐果潮水一般倾倒下去，底下的人很快疯魔了，争先恐后的上前争抢，有人抢到之后直接往嘴里塞，人潮在下面疯狂涌动，人头挤在一起像密密麻麻的鱼卵。极乐果滚在地上，有人趴下去捡，很快被踩得粉身碎骨。后面挤不过去的人拔出刀砍倒前面的人，更前面的人察觉到危险也拔出刀来拼杀。狭小行义里杀声震天，鲜血在黑暗喷涌，如同妖艳绽开的绝世名花。锦纳罗已经顺着梁柱爬回来了，正用金帕擦身上溅的血。所有刺客都没有表情，白瓷面具寂然不动。 你看，这就是贪婪。 段九不知道对谁说话，轻轻笑了一声，带着人从后门退了出去。熹微晨光中，外面的世界洁白一片，天地一色，朔北的雪原平坦辽阔，一眼望出去无遮无拦，好像可以一眼望到天边。雪无声地下，后面行役中的混乱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，和这个世界无关。远处有一架马车徐徐驶过来，车轮碾在雪地里没有声音，印出深深的车辙。刺客们都知道那里面坐的是谁，唐十七也知道，他在酒边远远见过一回那个人的影子。他只记得一片白，像冰雕玉塑，明月皎皎，高不可攀。那个人的家族传承已久，也曾叱咤风云，天下共望。隐匿江湖百年，重组伽蓝，极乐果出世，刺客终于沦为彻底的傀儡，再难反叛之后，他也终于走出阴影。上个月，伽蓝暗装从朔北出发，大齐地下城已经重启，伽蓝的行役、妓馆、钱庄、赌坊、黑市遍布大齐，远至西域。纵然东厂手眼通天，也铲不进池塘里所有的淤泥。源源不断的黄金昼夜不停地从大齐各地涌入朔北，倘若他们全都能发光，势必在大齐地图上掷出繁密的光网。唐十七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，只知道他是伽蓝真正的主宰，大齐背面的主人，黑暗里的皇帝，有人唤他为阎罗天子。伽蓝有规条，遇阎罗不可进关，不可注目，唯可腐败。刺客们跪伏在地，像齐齐被砍断的膝盖，在雪地上深深俯首。唐十七心里按耐不住的好奇，悄默声地微微抬头，眼睛往那马车上瞟，一只手将他的脑袋重重按进雪里，雪茬子糊了他满脸。他听见锦纳罗低声说： 你不要命了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